来自新加坡的音乐人黄韵仁呢，在11年前就为张杰写过一首叫做《手中沙》的歌。那么现在呢，再度合作，也参与到整张专辑的制作当中来。另外说到作词，新加坡的著名女词人小韩，除了是这首歌的作词，也是这张专辑的文字统筹，并且特别为专辑写了一本6万字的小说。那这首《你值得更好的》，除了今天开始首播之外呢，也是本周中国榜 Top 40的 T 榜 T 管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好，那听完了全中国强力首播，接下来关注在过往的年份当中今天所推出来的专辑哈，锁定2张9年前的唱片。首先是2012年的8月10号，陈奕迅推出了专辑叫做 Three Married Men。陈奕迅呢，加上当年刚刚解散不久的 Swing 组合 Eric Kwan 的郭伟亮以及Gerald 陈哲卢哈，三个结了婚的男人一起完成了这张专辑啊。来听这张专辑最早亮相的主打复古80年代重口味啊， Eason 陈奕迅，稍后是梁静茹的偶阵雨。这里是中歌榜，大家一起嗨起来。 其实不必医学根据，我有的病我会医病，我会攞诺贝尔奖，患了生病已会医病，既中枪也中枪。其实讲穿只是一句，要你的命救你的命，秘诀一般已重伤又重伤。你这种命我这种命也要听，我会听。我也是场硬仗，挫折练成大将，今天羽翼半张，你是偶像。每次杀不死你，杀不死你也医好你，切记要争口气，要争口气，你不要死。眼泪里含有止痛药，谁亦靠绝入绝入绝入去痛眼口耳鼻。每次杀不死你，杀不死你也医好你，情愿从山崖找到了色香味，吸收心痛接受别离，磨练出空气腹肌心机，腰肢关必须重口味。 总算渐渐都还过得去， 未来就等来了再决定，回忆多少还留一点点余地，还不至于回不去。谁的青春没有浅浅的淤青，谁的伤心能不留太急，谁的一见钟情不刻骨铭心，谁能忍心不认命。你的嘴角微微扬起，你用微笑剪接我的微电影，偶尔扰乱我自己，偶尔难免还想你，偶尔晴时多云，偶尔有阵雨。是当局者的你，谁的青春没有浅浅的滤镜，谁的伤心能不留太急，谁的一见钟情不刻骨铭心，谁能忍心不认命。你的嘴角微微扬起，你用微笑剪接我的微电影，偶尔扰乱我自己，偶尔难免想你，偶尔晴时多云，偶尔有阵雨。我的下巴微微扬起，不让泪滴主演我的微电影。你是微醺的相机，你是微妙的夏季，你是未完待续当局者的谜。 梁静茹在2012年九年前的今天8月10号发表的专辑《爱久见人心》当中的《偶阵雨》，这是她的第12张专辑。这九年她就发了2张专辑，一个是这个，还有一个呢就是2019年的《我好吗太阳如常升起》啊，她完全放慢了自己在音乐方面的一些计划。接下来呢，我们要听一首新歌啦，这是刚刚推出来的一首全新的说唱的单曲，叫做《一度不回》啊。胡彦斌。 一家伙打听打听打听打听，是不是红红火？你是我咖喱咖喱咖喱咖喱，我都着急死火，反复讲一遍功夫，我已经无法逃脱，怎么真心怪你犯了错？你叫我打听打听打听打听，是不是偷偷？你是我咖喱咖喱咖喱咖喱，坠入爱漩涡，夜空也被你划破，我的心不复掉落，是我宠你让你犯了错。现在依旧你探索，未知的信息太多，你我从来不直说，还让我不要想太多，是不是太土，算不算太粗，别再小小聪明拜托。关于飘零飞翔想给个机会让你从头来过，不要把面子撕破，习惯你还会认错，我也把爱的过把的爱猜错。 I'm falling in love, yeah

哎，你好，我是麒麟，正在直播中歌榜，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啊。午夜的血砖木马，让我想到另外一首歌，玄木，玄木就是旋转木马，因为2003年。王菲的《将爱》专辑每一首歌都是被简化的，这个《将爱》呢，就是将爱情进行到底的简称，美错呢就是美丽的错误啊，旋木呢当然就是旋转木马啦。回到18年前，听听那个时候的王菲。 拥有华丽的外表和绚烂的灯光，我是匹旋转木马，身在这天堂，只为了满足孩子的梦想，爬到我背上就带你去翱翔。我忘了只能原地奔跑的那忧伤，我也忘了自己是永远被锁上。不管我能够陪你有多长，至少能让你幻想与我飞翔。奔驰的木马让你忘了伤，这一个供应欢笑的天堂，看着他们的羡慕眼光，不需放我在心上。旋转的木马没有翅膀，但却能够带着你到处飞翔。音乐停下来，你将离场，我也只能这样。 耳边这首歌呢是王菲的《旋木》，2003年哈。我们听完了这个非常熟悉的版本之后呢，接下来我为大家还原这首歌最初的样子啊，收录在2004年的叫做《True Colors》爱原色音乐创作集当中。作曲人袁惟仁呢，将他最早演唱的这个 demo 收录在这里面，叫做《恋曲 L A》。 还记得去年夏天在 LA 的机场。捧着一束鲜花，青春的模样，在如今大厅里不停地望，把我的出现消失在你身旁。你说这座城 市的路上，我莫名期待地望着窗，让你驾着我们未知的去向。 Sunset Boulevard Santa Monica， 爱情的地图原来是怎么样。 Above the city Proud the highway， 你就是我的天堂。 Santa Barbara Pasadena， 爱情的画面原来才是真正。 Above the clouds Round the shadow， 迷失也是方向。 王菲旋木最初 demo 的样子啊，由作曲人小胖原味人自己唱的，叫做恋曲 LA。 这里面唱了很多洛杉矶的一些就是游人如织的地方，比如说啊，日落大道 Sunset Boulevard 啊，海边的 Santa Barbara， 还有老城 Pasadena。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停留在洛杉矶哈，还有一首歌曲呢，想为大家安排的是香港的民谣歌手林一峰，在他的丝路专辑当中呢，重新演绎写给 At Seventeen 的这首歌曲，叫做 Lost in LA 呀。这里是麒麟，正在北京音乐广播为您直播中歌榜。 告别的时候，我只感到 眼瞬间实现模糊真实回忆，山望的月光，沿海公路雨下的温暖，哦，洒在海上，天亮就没痕迹。 也许我应该好好把你拥 就像你一直为我守候。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谢谢你这么长的时间陪着我。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 我们听到这是30年前1991年非常经典的一首《亲密爱人》，来自梅艳芳啊，由专辑制作人小虫词曲创作哈，非常暖心美好的一首歌。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为各位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如果大家有空，欢迎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啊。接下来我们听更早之前的一首经典的作品，这是1982年由宝丽金所发行的黄莺莺的同名专辑的主打歌曲，叫做《只有分离》啊。我相信很多朋友第一次听应该是费翔演唱的版本，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听听看这首歌曲的原唱黄莺莺的版本，《只有分离》啊。60后70后的朋友应该很熟悉这首歌。 让你把我的头发淋湿，就让风将我的泪吹干，反正你早已不在乎，反正你早已不在乎。你的眼睛默默地告诉我，爱情已到了尽头，就像秋风

丈夫，编织的作文坐落在桌上，一封封真是献给天空的情书，当街的亮起哈巴兰漫步，这是世上最美丽的那双人舞。双人舞， 去年的周杰伦的 Mojito 啊，那今年呢，就虽然周杰伦没有一直没有发新的专辑，一直被大家催，但是他还是有非常高的曝光度。我们来看一下本周 Top 40新歌一号是和李荣浩一起带来的默，这是算是隔空的一次合作哈。 你这样留的自由到底， 年少时候虔诚发过的誓，沉默的沉默在深海里，重温几次，结局还是失去你。 2021的中国好声音升级版一开始呢就带来一波回忆杀，然后就安排了李荣浩跟这个周杰伦这个隔空带来的一首歌曲啊。怎么叫隔空的？李荣浩应该是今年录制的画面跟音频哈、啊。那么周杰伦呢是大概在六年前第一次亮相中国好声音的时候呢，当时首秀就唱了默，那个时候呢为了精益求精，他在舞台上面唱了很多遍，那这一次呢就选择了之前没有曝光的版本哈，默是那英的。那接下来我们听那英的一首歌曲哈、啊、来自2001年20年前的一笑而过。 不要把脸藏在月光背后，有谁在意我们的生活，坐在安静角落，该为这一刻找个解脱。不要你眼里伪装的内疚，该是自己幸福的时候，静静的想一想，谁会追求刻意的温柔。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你爱的贪婪我爱的懦弱，眼泪流过回忆是多余的，只怪自己爱你所有的错。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你爱的贪婪我爱的懦弱，眼泪是多余的，刻骨铭心就这样的被你一笑而过。不要

这是2010年范晓萱跟当时他的那支乐队就是 100% 在赤子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管他什么音乐啊。这张的歌友会呢是我主持的，当时是在鼓楼，北京鼓楼大街的非常著名的毛 Live House， 那简直就是人山人海啊，就是挤的一点地儿都没有了，然后特别多北京大老爷们儿，就是范晓萱的歌迷，在那边来听他的歌友会，我觉得特逗，特别有意思啊。刚才那首歌呢比较 rock 一点 OK， 那接下来我们要比较抒情一点啊，来听一下江美琪《亲爱的你怎么不在身边》。2001年， 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小吃很特别，这里的 latte 不像水，这里的夜景很有感觉，在10000英尺的天边，在有港口 view 的房间，在讨价还价的商店，在凌晨喧闹的3-4点，可是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我们有多少时间能浪费？电话再甜美，传真再安慰，也不足以。 爱的那一边，乌云一整片，我很想为了你。 感谢秋水蓝星河，我灵动月色，但秋冷难辨值得。凭什么将就，任由风贯穿我心中宇宙，还欲说还休，只为你收集这世间温柔。我踏着七色云彩，穿过了人山人海，只为你而来。像一个三岁小孩，明目张胆的偏爱，以梦为马，春暖花开。我带着清风徐来，等待那桃花盛开，只为你存在。越过了星辰大海，无畏世俗与尘埃，下沉就是冬去春来，我的爱。 这是在很多短视频平台上面经常刷到的 BGM 啊，今年的一首歌曲，赖湘文所演唱的《以梦为马》。 像一个三岁小孩，明目张胆的偏爱，以梦为马，春暖花开。我带着清风徐来，等待那桃花盛开，只为你存在。越过了星辰大海，无畏世俗与尘埃，像秋是冬去春来，我的爱。 以梦为马呀，什么星辰大海呀，都是现在相当热门时髦的词语哈。那接下来我们要回到本周中国榜 Top 40， 排在第16位，这个名字呢也叫做以梦为马，这是来自萧若腾，就是这一次的东京奥运会体操男子个人全能亚军北京小伙子萧若腾和熊猫糖，就是 Produce Pandas 带来的这么一首呢，这个激情澎湃啊，正能量携手，壮志骄阳，全力追梦的以梦为马壮志骄阳版。这里面小若腾呢，他自己写了这个词，他自己带来这个 rap 的段落是相当的精彩的，大家一起再来听这首歌。 我醒来，日光将晨晖洒下，光影又沉淀着去往盛夏，白衬衫迎风笑得多傻，随时间信步的游走变化，看少年雕琢成理想的他，等长大听起来有趣吗？梦摇曳着清晰的梦，真实又叠加的梦，当昨日光闪烁，又逐渐映照着风，描绘过平行时空，藏着约定漂浮着，或许很难也努力相逢。 不要停止步伐，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就向前吧，无中通关穿插，一梦作画， 是没有时间思考，要去争取每分每秒。从四岁练习体操，到七岁独身住校，无论金牌或是银牌都是我的骄傲。既然要做，那就做到意想不到。 风要回过平行时空，藏着约定漂浮着，或许很难也努力相逢。不要停止不发一梦为马，不负韶华就向前吧，无中通关的密码拭目以待。就算遗憾穿插一梦作画，不负繁华就闪耀吧，再不是孤身一人不要害怕。我看着镜中的自己，他说着勇敢吧，肆意发光的刹那，青春进化，你和我向未来出发，你希望的灯塔，以我之名呐喊吧，以梦为马，明天就快 到。梦是我的喜爱，但它不是我的工作，不像是体操比赛，没有对错，无需通过，只是把我想说的全都对着你去诉说。如果还有梦想，就请你现在去做，行动起来，不怕失败，管它带来什么，是成功或是挫折，是悲伤或是快乐，坚持到底，不放弃，对自己不要害怕，有梦想的光照着你，会变得更加强大。 不发一梦为马，不负韶华就向前吧，无中通关的密码拭目以待。就算遗憾穿插一梦作画，不负繁华就闪耀吧，再不是孤身一人不要害怕。我看着镜中的我们，他说多勇敢啊，自意 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上歌曲 Top 40 第二十位，张靓颖绽放美妙惊喜。第十九位 FIR 飞儿乐团锦绣梦。 爱像锦绣梦千万种，万年看不尽，人生如风。 第十八位 EC 一平秋时雨。第十七位毛不易海上日记。 那是我离开港口想要去远方漂流。 第十六位熊猫糖萧若腾以梦为马，壮志骄阳版。 不要停止不发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就向前吧。 第十五位李健门。 他看到他惊慌，那些天文数字闪现他身旁。 第十四位万物于真陈瑞凡大卫耳朵听什么。 Tell me what's in your playlist, tell me what you're listening. 第十三位阿信清空未来。 如果你如果我如果可以躲开，会发现我们想将完的伤害。 第十二位周深决裂。 如果一如电无力一无间，只为曾经灵犀。 第十一位张延琪 It's time。 我不认为任何事对我存在亏欠，这世界太荒诞，结果只是时间。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只能为你自己存在。

只要看着我们头发变白，余生就不会苍白。有多少年少青春不知悔改，有多少奔波岁月匆忙，生活变坏与坏，多少空白都不明不白，光阴飞快太不痛快，还好还能碰到你，天要塌就塌下来，想错过一辈子我才学会了爱，雨下来的日子就用来与你相爱，只剩若能执着这件事花的爱，只要看着我们头发变白，余生就不会苍白。 No，用于失去爱，你就是我于失所爱，就不会苍白，用于失去爱， 我们听到这是张学友的《用余生去爱》，选择他2014年的专辑叫做《醒着做梦》啊。 你就是我一生所爱，用于失去爱。 这首歌呢，源自于对张学友来说很有触动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啊。有一对学生恋人，其中一方呢患上了绝症，但是在确认已经来日无多的情况之下，这对恋人呢却决定结婚，用所剩不多的时间去爱，去共同走完最后的爱情跟人生的旅程啊，特别让人泪目啊。说到学友大哥，最近也有首新歌，他加持为和一个新生代的歌手一起来演唱，这就是马来西亚的李欣妮。哇，有幸跟张学友一起合作，我们来听这首很治愈的新歌，叫做《日出时让街灯安睡》。 华灯照大楼，努力仍照旧，抬得太耐头，最后唯有街灯兼引奋斗，总要暂休，照耀过大城市足够，向上爬，加油已加油够，当身体虚脱谁还有，心境畅前程感受，躺下来松口气，不需颤抖，未了缘由下个着手，一个人牵挂时牵挂，再放下时放下，身体随心意，要心留忧亦留忧，脆弱时脆弱，很坚强的灯，怎坚持总需停一次， 光照地球，照亮全宇宙。垂低了额头，脚下还有蔷薇蝴蝶轨迹声最高，着了帐和一双双配偶，松手不占有，方可拥有。 这念头不想更想通透，得不到想要仍然有，所得到仍然丰厚，更自由不考究怎么去走， 等包不比较天边的星宿，冲得破四面墙， 放大思想，一个人牵挂是牵挂，再放下是放下，心态随心意，一生留要亦留也意， 很坚强的灯，很坚持，很光明一次。 这双人的灯，开一时足矣。 紧握黑色的旁边，解不了思念，断不掉慰藉，说穿了是我给你机会让我心碎。我为缘犯了罪，代价是我的泪，悔恨的心情每天要来去好几回，你却也不归，我辗转难眠，不甘心失去被爱的滋味。我为缘犯了罪，错误已难挽回，阳光再不曾洒进我黑色的房内，解不了思念，断不掉慰藉，说穿了是我给你机会让我心碎。 这首歌呢是1996年李杜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叫做为爱犯了罪哈。李杜当年是周华健的女弟子啊，是非常有才华的这么一位女歌手。哎呀，不知道20多年过去，现在在哪里啊？这里是麒麟，正在为各位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我在北京啊，不管你在任何的角落听我的节目，我都非常的谢谢你啊。节目之外的我的个人的自媒体的号呢，可以在抖音啊等等地方，抖音等等地方搜索寂寞电台四个字啊。如果你喜欢我的朗读号的话，可以加以关注和评论点赞，谢谢大家。我们来听汪峰2007年《勇敢的心》。 我不是一块石头，也不是一滴眼泪，我只是一只小鸟，在寻找家的方向。我不是一粒沙子，也不是一声轻叹，我只是一个孩子，在寻找爱的怀抱。 勇敢 冲锋勇敢的心呢，也送给这次的东京奥运会上面披荆斩棘取得辉煌成绩的中国体育健儿们啊。这次交出了38金32银18铜的骄人的成绩单呢、啊、我们要为奥运健儿点赞。在这个难忘的东京奥运会的瞬间哈、啊、不知道哪些运动员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哈、啊、比如说孙颖莎啦，苏炳添啊，全红婵，汪顺，还有我最喜欢的乒乓球运动员马龙啊等等啊，胜利军啊，真的是这个绝地逢生啊。说到胜利军，他正在读的这个大学西南大学呢，真的是我从小长大的乐园啊。所以看到胜利军，看到这个西南大学的这个奥运选手，就觉得格外的亲切哈、啊。啊，另外我们看到的就是 SNH48 的孙瑞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聊到今年的奥运会啊，透露有机会想尝试的体育运动项目呢，居然是铅球。他说是因为自己的力气大。哎，马上这个东京奥运会的女子铅球冠军，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运动员巩立姣呢，就在评论区回复说：“我给她安排了铅球，我熟啊。”哈哈哈哈哈。真的是破次元壁哈、啊、奥运冠军安排教学哈、啊、我这个实名要羡慕。我们听一下 SNH48 孙瑞 Keep Fighting 是今天的结束曲。我是麒麟，谢谢大家的收听，明天见。 多情人容易犯错，请你要相信。当我从梦里醒来，发现眼前空无一人，走出冰冷的站台，推开新世界的大门。 I got a view of nothing, I got a view of nothing。 可是孤单心起连角落都被屏蔽，当生命里的每个角落都不再有惊喜。 Yeah, like a ghost, 午夜里闪烁的幽灵，夜空中划过的流星仿佛在呼唤着救命。我们走在这冰冷的世界，一张张面无表情的容颜，永恒的誓言穿越千年。我们要追逐温暖的光点，不会让乌云遮住你的脸。哦，面对冒险，我们紧握双拳，用尽全力去战斗。 We keep fighting。青涩足迹，奇迹的魔力把世人隔离，曾经的荣耀无人铭记。我们就在此刻觉醒，肩负崇高的使命，打破所有的纪律，不被任何意义，不做新世纪的奴隶。我们走在这冰冷的世界，一张张面无表情的容颜，永恒的誓言穿越千年。我们要追逐温暖的光点，